各位朋友大家好，欢迎各位准时收听今天的乌鱼来了，我是吴金浩。 各位好，我是于思淼。 哎，这个天气啊越来越舒服， 嗯， 你发现尤其是早间和晚间哈，你就觉得哎呦这天气怎么这么好呢？ 对，尤其是晚上的时候，现在都得盖被子了。 盖被子 必须得盖被子。 以前不盖吗？以前不是也盖吗？ 以前 就是现在 抱着被子呀。 现在就是可以把窗户关上了，关上又享受自己那密闭的小空间那睡眠了， 嗯， 对吧？ 确实是，现在开窗有点冷了， 早上起床也起不来了，多不好啊，是吧？来看看今天天气吧。那今天呢，白天是晴转多云啊，山区有阵雨，南风二三级，最高气温呢是27度。夜间多云，北部山区呢有阵雨，南转北风一二级，最低温度是19度。早晨这个体感也是略凉的哈，这个昼夜温差比较大，所以说提示大家呢，外出的时候请注意，适当的调整一下着装。 我觉得其实已经可以带一件什么防晒服啊， 哎对， 之类的 薄外套， 嗯， 对吧？ 嗯、 哎，套上一点。而且我觉得一到这时候啊，就凉的不仅仅是我们这个身体， 还有什么？ 好多这个学生时代的朋友凉的是一颗心啊。 马上要开学了， 还有一天。我一直这个到这个8月份开始，我就帮他们盯着呢，帮他们数着数， 倒数几个数。其实我觉得，马上要上大学的朋友感觉还挺好的。 嗯、对对，面临新的环境，或者其实小升初、初升高、高升大，这其实都有这感觉。就怕呀， 嗯、 这个什么高二升高三这一年。 哦，对对对。 估计这假期也没怎么过好。 是。 对吧？今天呢，一块来聊聊关于学生时代的事儿哈。哪一个瞬间你觉得还是学生时代好？学生时代真好。一块呢回忆一下当年的那种感觉啊，那些往事，欢迎大家随时的把自己想说要说的发送到我们微信公众平台 YGTP986。好的，首先呢还是一起来关注资讯，我们来看一下呢这个啊。拍婚纱照的时候呢，请多给我们一点关注啊，这是男士们的心声。拍婚纱照的时候呢，化妆师和摄影师啊，往往是会把焦点呢放在新娘的身上，因为女生呢是天生爱美爱拍照，而新郎呢是往往啊就站在这个女神的旁边啊，当一个陪衬，像是一把扇子或者是一个花瓶。那这个有人说了，我和这个先生拍照的时候啊，他对化妆十几分钟啊，给他做完造型感到不满，特意呢要求我这个告诉化妆师啊和摄影师，他也想多拍这么几张帅照。婚纱照呢，其实是婚姻当中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仪式感，而男士呢也重视这份仪式感。 哦，好像确实是这样。 嗯， 一说拍什么情侣写真呐、啊， 对， 拍什么婚纱照，好像就是男士的照片特别少。 对。而且就是你会感觉整个在这个咱们整张这个照片当中的比重啊， 嗯， 也会稍微差一点。女士，你想啊，女士首先特别端庄， 嗯， 对吧？而且再来一个拖尾的婚纱， 对， 整个这画面占1/3了 啊， 对吧？然后景色占那么再占个2/3， 嗯， 剩下男士的也就那么1/4的一个角落跪着啊，对对，是不是站在后边露个脸啊？ 对，感觉好像 远处露个手啊。 男士的任务就是在女士就是摆各种好看的动作的时候，在旁边看着她，特别欣赏的看着她， 就是告诉大家这不是一个个人写真，就是这个目的。不是人家都说了吗？其实就类似于一把扇子和花瓶的作用，对吧？ 确实好像男士的造型时间也短， 对， 这个在任何方面都是这样，好像确实是这样。你说没有什么可画的，头发本身又是短的， 对， 然后也不能什么画眼线、眼影啊、睫毛这些都不可能， 嗯、 也就眉毛。 相对于男装本来就简单，而且确实这事儿我觉得不赖人家化妆师和摄影师、 嗯， 主要赖这个男士本身先麻烦。大部分男士你会发现，一说化妆，哎不，差不多就行了，哎就行了，哎差不多，我那脸上难受了，哎就差疼了、 嗯。 你看大部分都是这样，就是、差不多你一看行了，涂点色可以了，就是他吧，啊，但是呢。等照出来的男士可这事儿啊可不比女士少啊，你看看把我修成什么样了，这都这还是我吗这个。 对，我觉得一般就是不要求自己过多有妆容的这些男士都比较自信、 嗯嗯嗯、 就对自己颜值啊对自己外表啊都还比较自信。 准是这样吗？ 应该是的。 对，那也有可能，也有可能。 一般都是给我画的，这里画的什么点，那里画的什么点，一般都是哎呀对这里、 哎 不太满意， 也是对自己了解的一种表现呀、啊 嗯， 知道自己哪儿不好啊。 对， 你看那些哎5/3的玩意儿，哎，给我来吧，我这长得哪儿都没问题。 就随便画画。 对对对对对，还其实应该我觉得对于这份刚才说仪式感吧，或者一个这个这婚姻当中必不可少的一部分嘛，我觉得还是应该有点自己的要求，对吧？不能因为我觉得早年间哈，这些婚纱照你会发现照出来之后啊，都一个模子。 早年间的婚纱照不是就一个大头贴一样， 啊、没有 然后中间有一束花， 没有那么早了，没有那么早，就是之前有一阵风是怎么着呢？ 嗯， 那后期修片啊，修的你就是新娘子往下边一站，你再看照片， 就 是 一个人 吗？就是把你的特点全修没了。你比如你的特点没有下巴，哎，给你修， 我看你就离这修的线不远了。这么多年，哎，真的， 哎， 这么多年， 嗯， 就只有一次，咱们拍这个集体照的时候，这后期修片给我修出了下巴，然后好多人都不认识我。 所以说要修出个人的特点，比如说我脸圆，就是保留这脸圆，你要 更圆一些， 别就更圆了，就稍微的修饰一下，你不能说把我修出棱角来，对吧？ 嗯、 你把我修成跟刘德华似的。那也行，估计修不成。就是说，所以其实应该有点自己要求，最起码留下自己的特色特点哈。我们继续来往下关注吧，来看看49.9元可以开劳斯莱斯，这是共享的啊。市民说了，满足代步其实就可以了。在杭州的这个嘉里中心呢，出现了十几台总价约3亿元的豪车，一阵阵这超跑的油门啊轰鸣声显得十分的躁动。这个豪车共享平台的创始人也介绍说了，说目前呢，从19.9元可以开这个，就是咱们非常熟悉这个尼桑的 GTR 啊，到兰博基尼、法拉利，以及49.9元可以开的劳斯莱斯，这些这个事情的推广期啊，这是这个事情咱整个的推广期价格，正式上线的这个价格呢，会在300到600元每小时，价值2000万的迈凯伦 P 一啊，一个小时的共享价格为15000元。不少市民也认为了，共享汽车呢，只要是能满足代驾就够了，真正喜欢玩跑车的也不会使用共享豪车。 这个我感觉是对于一些，就是有事儿，就是需要车来撑门面的时候， 啊、 在这个时候挺方便的。平时的话，应该租车的人少吧？ 对，但是我其实从我的角度来说哈，就是现在其实有很多，可以这个供你们这个大家租车的这么一个方式，就比如说租赁公司都有这种豪车，比如说像什么刚才提到什么兰博基尼、法拉利啊。啊，这个 GTR 什么迈凯伦啊，这些其实都有，而且价格呢，像他刚才说这共享一小时为15000，可能还没有这么贵，没有这么贵，所以说可能要是像你说撑门面的时候啊，不如就这么租了，租一辆其实迈巴赫版的奔驰其实也够用了，也没这么贵。我觉得这个可能是什么？第一个，人家营销的一个噱头是从商家角度来说，另外从咱们角度来说呢，像我们这种啊，这辈子可能开不起跑车的，哎，我今天呀、啊。得了，我刷个300块钱，我先试一圈，来一小时， 对，开心一下， 开心一下。 其实真的，你要把它当平时的代步工具，不太可能。 对呀、啊， 嗯， 而且还有很多的这个弊端。你比如说啊，这跑车跟咱平时车上路还真不太一样。首先第一个操作那手感啊，听说啊，我也听说，就是你坐进那感觉。其实特别不舒服，首先座椅特别硬，包括像座椅运动座椅嘛，再加上那个手感，它其实是为了你在赛道上能更好的驾驶，更好的压弯，和你平时这个、 哦、 咱这平时这个很多女士啊，方向盘越轻越好，这舒服嘛，男士骑也是更省事儿，这个几把轮这揉进来了，但是那些轮可能跟咱们想象不太一样，所以说在开的时候，包括过减速坎怎么过，那车到底跟减速坎有多少距离咱都不知道，对吧、 哦、 所以这挺麻烦啊。 就像是好多人告诉我，其实你的车属于跑车 啊、 然后我就说啊、是这样，然后大家就跟我说、但是你没有开出跑车的感觉。 对对对对， 有点太慢了。 对，所以说这个有些时候这所有这些算超跑吧，豪华车啊，也适合咱们就稍微试一下就行，或者摔马咱们进去坐会儿出来也可以。我跟你说还真有那样的，之前有朋友结婚、当时就觉得哎，之前也流行一阵开一个跑车啊，不是 接新娘子， 接新娘子觉得特帅吗？ 嗯， 但是真的你说在路上给人拖一下底呀、真有一追个尾啊，你说这到时候你这整个婚都接不好，这也一样，你这还不如坐上进去拍两张照片，发个朋友圈就出来得了，花点钱19.9元也不贵啊。 咱就如果真的要去接新娘子的话，你就开得慢一点， 对， 稳稳的。 司机你来吧，我坐后边车去， 稳稳的。 对。 走过去。 嗯，好吧，今天和大家一块来聊的话题啊、说说这个上学时的事儿，觉得哪个瞬间还是觉得上学好。欢迎大家赶紧把自己想说要说的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YGTP986。 牛奶咖啡的只有我们知道的地方。 是一首来自牛奶咖啡的只有我们知道的地方。 嗯，牛奶咖啡只有我们知道的地方。今天呢我们一起来聊的话题，来说说这个上学的时候的事儿哈，就是觉得哪个瞬间啊觉得哎呀 还是 学生 真 好，白衣飘飘的年代。没有那么老吧？ 啊， 没有那么老吧？ 哎呀呀呀呀， 嗯， 差不多、 我们来看一下啊大家的说法，这个什么时间觉得上学时代好。 嗯，来看泽话说到了啊，不要再回了，手机要还给我妈了，就是自己还没有手机。 哎， 嗯，跟喜欢的小女孩啊小男孩啊发个短信， 不一样不一样， 那个时候应该是短信， 不一样不一样不一样， 不 一样 不 一样， 什么不一样？ 我们那时候都是趁爸爸妈妈遛弯的时候 打电话、哦、 哎，特巧，我觉得父母这点特别好。 嗯， 谁家遛弯时间都差不多。然后、 哎、你说那时候他们是真的去遛弯还是 真的去遛弯啊？ 嗯， 没准俩人出去吃烤串去了、 啊、有可能。嗯、那个、 有可能。我 不是真的，你不觉得那个时候就咱们上学那会儿就觉得也没有什么，就是手机能玩很多的游戏啊，或者是能看朋友圈啊，或者 我们就是有喜欢对象的时候还没有手机呢，都真的用家里电话。 您太早，你小学 不？谁说的？ 幼儿园 啊？不是，就是我说什么时候就是有手机，人家好多，你看现在人家说这个什么先别回了，这都是人家现在其实从初中开始有手机还是比较多的。 再来继续看田立宇又说了， 嗯。 没有什么比睡十分钟更爽的了。他发了一个图片，是在上自习的时候， 哎， 或者上不太喜欢的那个， 不能你 那门课的时候， 这有点太整齐划一了 啊， 这太整齐划一了， 就全睡了。 啊、这应该英语课吧？这个， 这应该是大课间， 对，课间的时候比较多， 或者午休的时候哈。 对对对对对， 嗯、 其实这个秋明老车人他也说了，说其实真的挺怀念学生时代的，每天就穿着校服到处乱蹭啊，这个乱窜不是乱蹭啊。学生呢上课的时候呢，哎，当时呢就是说有一些男生淘气的啊，用这个看文字直播的 NBA， 下课呢走廊里边闹闹哄哄的，厕所也排队啊，就是其实最害怕的就是老师抱着卷子进班。这个总是也每个班也有一个这个书呆子啊，也有隐藏在最后一排的这个神吐槽的大神啊。我怀疑那个时候的我，因为一切看起来那么有希望，好像只有努力什么都能改变一样。 其实确实是这样啊。 嗯， 我觉得学生时代是这样的，只要努力就能改变好多的情况了。 对、 嗯、 就是因为每次考试其实都不能代表结果，对吧？ 对， 嗯 嗯， 还有像那个浓眉苏也说了，这是学生时代最真实最美好的动作，一个人往后边背着一个手递过一张纸条 啊， 另外一个人 特别有默契的就接过去了， 嗯， 传 给了后边的人。传给谁的都知道，对吧？整个这班里边谁给谁传，大家其实心里边都门清。 其实我真的觉得， 嗯， 就是在当时你说一个男生或者一个比较帅气的男生、 嗯、 他想给一个女孩纸条的时候让另外一个女孩给他传过去， 嗯， 我觉得对中间那个女孩好残忍啊。 不是，你自己心里避开谁你心里也明白，第一个避开的是那个班里的班长、 哦、喜欢的 班长 哦， 因为班长从来是不传纸条的，你还有可能到他手里、 嗯、 老师谁谁谁给谁谁传纸条了 啊， 这个比较像傻春啊。 哎，我觉得 怎么谁都欺负我。 我觉得那时候班长已经不会再干这事儿，班长也有喜欢的人，班长喜欢学习委员啊。 谁说的？学习委员喜欢卫生课代表。 他们之间更复杂。 不是，开玩笑，就是说那个当时传纸条，一个是避开就是那些啊比较爱打小报告的人，第二个避开就是自己啊有可能就有点绯闻的那种感觉。这说是这我们说是大学了啊，这个我跟以前没关系了啊。避开那些，就容易出现矛盾。 哎呦， 怎么了？ 说的你好受欢迎啊！ 我没传过，我都帮人家传， 哎、 我都帮人家说你来一张，刚发给你了，天天跟发卷子似的，你一张 送报纸，是拿来了、 哎。对，因为这个还自己创业了哈、啊，一毛钱一张啊，从我这儿经手一毛钱一张，特意老师换一个班中间的位置，就传给谁都得从我这儿过啊。 哎呀，经济头脑啊。来看西啊说课堂上回头看了一眼，他刚好也在看我、 嗯、哎呦、 嗯、 太好了。 多好的一个 用眼神就传了纸条了，不用再写了。 也得写，也得写，也得写。眼神表达的没有那么清晰。 你看我干什么？ 啊？ 纸条写你看我干什么？ 对对对对对，这是没话搭了话了，是不是开始？但是就有些是这么开始的。我记得当时我们班就有一就是聊天的啊，就是人家通过什么借书，就因为借书， 嗯 啊。 嗯， 隔壁班过来借书， 嗯， 然后这班里边的一个同学，哎，觉得对你有好感，自己下边也是语文课，把语文书借给人家， 啊， 然后哎，你说人家能不感动吗？后来人家回来的时候，写了张纸条，谢谢你。 这一定是你身上发生的故事。 一共就仨字，谢谢你之后，哎，开始书信往来。 你给他回了100多个字。 一百多 点什么呀？谢什么谢？ 小宝贝儿，反正也都是一家人了。周末上我们家吃花鸡呀、 啊？ 没有没有，你能不能正经说？ 啊、 不是，就是说这意思，就是哎，有些时候其实对于学生时代，尤其是年就是这个比较年轻的那时候，情窦初开那个年代啊， 嗯、 有的时候还是就是其实一句话，哎，有可能就产生了对对方的好感。 对，我觉得我学生时代经历的最厉害的一件事儿就是、我当时有一个特别好的朋友，就是从初中开始就是朋友，然后长得特好看。 嗯， 有一天他跟我来借书，我们班5、6个男生追上我，用我的，用我的，把你的收起来。 哇塞！ 你说那时候我心里什么感受？来，1块钱一本。 对，收钱呀、啊！ 你们5个人的都给 我，都给 我， 对， 嗯、 让他自己挑一个、 嗯、 啊，挑一个那个交1块钱啊，跟我这儿啊，下回有什么事儿。你这，就这些事儿，我觉得女生啊还不能直截了当，稍微的你得稍微的婉转一点。 嗯， 最近老想吃那芒果味的冰棍儿啊， 最近想吃扒鸡。 对对对，等等等等哈、啊，来看看这个一个被岳云鹏拉黑的人啊，他说了，当我看到我的班级，我刻过字儿的书桌，我经常去的小卖部，都不再和我有任何关系的时候，就觉得还是回到校园时代好。啊，但是我觉得这刻字儿这书桌吧，后来好像就管得比较严了， 就不让刻字了。 嗯 嗯、但是这个小卖部是不会变的。 对，买东西的小卖部一直能去买。 嗯 啊， 继续来看这位叫戏园的这个挺漂亮的小女孩啊，就说、全班给我过生日的时候， 哎， 她还配了一张图， 嗯、 哎，特别好看的一个小姑娘。 你怎么看出好看？就捂着脸都哭成那样了，还能看出好看？ 那应该就在偷偷的笑嘛，然后旁边全是男生， 哦、 就是、 哦、 这应该是全班男生给他过生日。 啊、你是通过旁边这些男生判断这女生长得还不错 的？真的都特别一个个严肃认真，就整齐划一排好队看着他。 这怎么也不像过生日，过生日不应该围过来一块吹蜡烛，应该开始唱什么生日歌吗？ 都不敢过去，感觉。 就像 特别像集体表白， 就像一只花瓶一样， 嗯， 虽然晶莹剔透，但是不敢触碰。 对， 就远远的望着他就可以了，就是那么美。 对，只要是给他买蛋糕的时候，我出了5块钱，心里也是自豪的。 那用不用写在那张纸条上，都谁出钱了？ 应该会的。 对，而且现在人家孩子可不像咱们那时候，一人出5块，那时候我买，我出钱啊。 那个时候零食好便宜啊。 对啊，那时候5块钱大数了。 好多人都不会买蛋糕的。蛋糕好像真的就是一年自己过生日的时候买一次。 对，而且还不一定在班里边。 那时候不都是什么 学校不让带 饼干、干脆面、可乐， 可乐 已经能特别能表达自己的好感了呀。 啊，我们那时候还是那个冰袋什么的呢， 也有冰袋、啊、 冰袋冰壶， 看你的家庭条件了、 啊、牛羊配长生不老丹啊，等等这些零食哈。 嗯， 今天和大家一块来聊的话题确实回一下过去啊，说说有哪个瞬间你觉得真的学生时代真的很美好啊，想回到学生时代，把那个好的回忆啊，或者那种当年那种感觉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YGTP986， 一起聊起来。那通过一段中央广告的休息时间，我们下半时段继续来聊。 以卓越聆听导向，还原声音动人之美，有品质的收听体验此刻呈现。大兴人民广播电台，精彩值得随时期待。 哟，

啊，真期待能回到上学的时代。 有很多朋友都给我们发来了互动 啊， 嗯， 也欢迎大家赶紧把自己想说要说的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YGTP986。 上半时段说到了能够共享豪车， 嗯， 我们再来看看中国共享的单车进驻了音乐之都维也纳。中国共享单车品牌小黄车啊，27号的时候首次在奥地利的首都维也纳投放共享单车，这就意味着今后的音乐之都的居民也能够享受到中国共享单车平台带来的便捷的生活。那小黄车呢，目前在维也纳是投放了200辆共享单车，那么在试运行阶段全部是免费使用的。那据介绍呢，该公司将根据测试阶段的观察与评估，决定呢今后如何在当地呢加大投放的力度。那同时呢，也对在其他欧洲城市推广共享单车的可能性进行了评估与规划。那维也纳呢，也是为了缓解拥堵，倡导绿色出行，规划建设了大量的自行车专用道，那使骑自行车出行变得更加的方便。那此外呢，当地不少的居民都喜欢骑自行车，有很好的骑车的文化传统， 嗯， 这都给中国共享单车的推广提供了不少的基础条件。 嗯，我们来看看小黄车呢，其实方面也表示了啊，全球的许多城市都面临着最后一公里及交通拥堵、机动车尾气排放等问题，维也纳呢也是不例外的。那而这个共享单车呢，可以提供解决方案。小黄车呢，也是相关负责人呢表示了啊，这个说进驻维也纳的这个过程呢是比较顺利的，得到了各方面的配合和支持。那不过呢，中国共享单车在维也纳呢还是一个很新的概念，如果能够在当地扎根，让人们接受相关的理念，仍有不少工作是要做的。近来呢，中国兴起的共享单车呢开始走向世界，被誉为是新的四大发明之一。据介绍呢，中国的两大共享单车品牌，一个是小黄车啊，和摩拜呢也是进入了这个新加坡、英国、美国、意大利、哈萨克斯坦、泰国、马来西亚、日本等多个国家。 你真的很厉害啊。 对对对对对对，确实我也听朋友说过，说其实在很多国家没有中国现在这么方便。 嗯，是 随便一扫码哈。 对， 嗯 嗯， 而且你会发现就现在大街小巷，这个各种共享单车越来越多了，而且真的比以前规范很多了， 是 有固定停车位了呀，对吧？ 嗯， 然后这个扫码什么其他也比较更加方便了， 大家也挺自觉的现在。 嗯 嗯嗯，继续来看扎心了，就是浙大新生开学典礼家长的发言。 哎， 说近日呢，在浙江大学的新生开学典礼上呢，家长代表郭公理的一段发言呢是引起了热议。他说到呢，不要只是在缺钱的时候才说爸爸妈妈我想你了，因为我们对你的思念是无时不在的。那这位家长也是说呢，孩子上大学之后跟父母的交流会挺少的。 嗯， 他说呢，我是想鼓励孩子和家长要多多的交流。 哎， 嗯， 是需要和这个家长多多交流的。我记得就是在父亲节的时候、母亲节的时候，还是忘了啊，就是有一张图片， 嗯， 特好玩，就一只大猫咪抱着这个腿，怎么写？ 嗯， 我真不是缺钱，我就跟你说一句节日快乐。对，其实这么一张这个图片真的能表达出不少这个家长的心声。有时候你好好跟家人说句话，就尤其年轻人，对于咱们来说可能不是了，对于年轻人来说可能好好跟家里边说句话不是缺钱就有事儿。 嗯， 对吧？啊， 有点， 是吧？ 反正主要是 有一些， 反正在家里要好好处理关系啊。 哎， 嗯， 我们继续来往下关注吧，来看看那个语文教材中的鲁迅作品《大撤退》啊。新教材主编说没那事儿啊。来看看针对这个舆论当中说到的鲁迅文章呢，在语文教材当中的大撤退啊，这种言论呢，新编语文教材主编、北京大学中文系的教授啊，也是回应称了，说没有那事儿啊。他表示了，新教材当中的鲁迅作品依然保留了一定的比重，不存在这种大撤退的情况。记者呢，从教育部也获悉了，那教育部呢，统一编写的义务教育、道德与法治、语文、历史教材，将于今年的9月1号在全国正式的投入使用了。据了解呢，新编语文教材将采取这个语文素养和人文精神两条线索相结合的方式编排教材内容。语文素养呢，重在听说读写基本知识和能力；人文精神呢，重在选文的思想性，发挥语文学科独特的育人价值，以文化啊，以 以文化人啊，这个同时呢，这个此外呢，这个新编语文教材呢也是增加了古诗文的数量。小学语文有古诗文129篇，初中语文古诗文选篇呢是132篇。 嗯，这其中呢是包括了文言文和古代诗词的，还有部分的古典名著的阅读。 嗯、 如果从课文的数量来看呢，小学的增幅是比较大的，达到了30%。初中的数量呢跟以往基本是相当的。 嗯， 那他也是说呢，增加古诗文主要是在加强传统文化的传承，另一方面呢也是教学的需要。那小学阶段孩子们的记忆力是最好的，一些文言文呢可能他们不太理解，但是呢让他们多读多背多说，为以后的学习打下基础。那此外呢，对于近年来舆论中有关鲁迅文章在语文教材中大撤退的言论，那么温如敏呢也是回应说没有那回事。那么他透露呢，在新语文教材中小学选入2篇鲁迅的作品， 嗯， 包括少年闰土等。那初中呢会选入6篇鲁迅的作品，包括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等。这一数量呢与过去的教材是相当的。 哎， 那么十多年来呢，教材的结构在变动。比如说高中，那么1.75学年呢是必修，1.23学年呢是选修。 嗯， 那么必修课总体是减少了，那鲁迅作品也会相应的减少一些，那有的是放到了选修课中了。新教材中呢，鲁迅作品依然是保留了一定的比重的。 哎，我们继续来往下关注，来看看火车票啊，黄牛呢这个暑期啊日进千元。近日呢，这个记者也是来到北京西站了，发现呢加价倒票的黄牛呢仍然是存在的。记者调查了这个情况，了解到啊，黄牛呢事前会囤积大量周末热门车次的短途车票，在窗口呢或者是网络这个套购大量的车票之后呢，再找到车票的买主，利用开车前2小时内退票立即返库的规定，同一时间呢也是迅速完成退票和回抢，那牺牲少量的这个退票费，将车票身份信息成功转换，完成加价倒卖。一个这个外地在京倒票的这个黄牛也说了，说这个像暑运高峰期啊，他平均每年能接到10多单业务，按照一张票加价100元来算吧，日收入就是1000元，仅是保底啊，2个月预计能赚10万。 嗯， 确实啊，需要这个有关部门也加大这个整治力度，而且呢，你会发现还是有点漏洞。 是， 对吧？还是有一点点漏洞，是让他们这个有机可乘了。 继续来看一位暖男，吉林长春一位小伙呢，是在七夕之前一天向女朋友求婚了。 嗯、 说2年前呢，我们就是在这家火锅店认识的，说这是你最爱吃的牛肉卷儿。 嗯， 于是呢，他就把这份幸福送给了他，就把这个牛肉卷卷成了玫瑰花的形式。 好好好， 嗯 啊，真好。不是，我就觉得其实怎么了？ 你的语气怎么回事？ 我突然想起， 嗯， 就是曾经了解过几对这个幸福情侣啊， 嗯， 跟能吃占很大关系，就是也是刚才说牛肉卷嘛，正好跟他们的一样，就爱吃这个牛肉。然后呢，这个第一次见面的时候吃火锅， 嗯， 然后我就问这男，我说你当时对他第一印象是啥？能吃啊！当时我们俩吃了4盘肉。基本上我就吃了有半盘，其他全是他吃的。 嗯， 就是低头一直在吃，一直在吃。这女孩是日本的，好像是， 嗯， 从日本就是学习回来之后， 嗯， 好像也没吃这个涮羊肉了嘛。回来之后，那咱们去吃涮羊肉吧。第一顿涮羊肉，俩人一块吃的，然后咔咔咔咔， 然后后来在一起了。 对，在一块了，结婚 了。我觉得这女孩也是因为当时这男孩特理解她，留学回来又想吃涮羊肉，就带她去吃涮羊肉，还这么大方。 好像就说不是那样，第一面没看上他，就直接什么都没想，我先吃足再说吧。 又请了一顿，后来、 啊、后来对，后来就 大出血， 一出现什么问题，比如说俩人一吵架了， 嗯， 来一顿涮羊肉， 就好一点。 对，不高兴了来一顿涮羊肉，开心了来一顿涮羊肉啊， 嗯， 就是爱吃。嗯、 我也听说过类似的 啊， 是一个男孩也是跟一女孩第一次见面的时候， 嗯、 然后去吃的披萨 哦， 然后当时点了一个最大个的垃圾桶披萨，就特别大的那个， 嗯， 就觉得哎。比较有面子嘛， 嗯、 来一个最大号，结果这男孩就可能吃了2片，现在全被这女孩吃了。 那个披萨基本上就是大部分男士啊，就是这正常的，就是你别、 嗯、 别往撑着吃， 嗯、 这样吃饱了2片就足够了， 真的足够了， 真足够了。 就是他真的没想，而且他女朋友特别瘦，是、 学 舞蹈的，满身的肌肉，而且是、 嗯， 然后感觉特别瘦，瘦瘦高高的女孩，然后开始不停的吃，然后一边吃一边说。哎呀，不好意思啊，我就是每次练完功啊，我都觉得特别饿。没事，你吃。然后吃到一半就说、 哎：“ 不好意思，我每次就练完了都特别饿。没事没事，你吃。 最后那个不好意思，每次都没人吃，是不是没了？你再给我来一份得了。 就特别逗。 对，好多就是确实这个，哎呀，女孩却看似啊瘦小，但人吃起来一点不少，一点不少，厉害着。 对，到现在都当妈妈了，两个人也是结婚了，到现在当妈还特别能吃。现在倒是不练功了。 对，下回一哄孩子，我就特别能吃啊。继续来关注吧，我们来看看这个朋友圈啊，被一块钱购画刷屏到底怎么回事呢？我相信啊，其实昨天的很多人的这个朋友圈都是被这个一块钱购画刷屏了，用户只需要花一块钱就能购买到小朋友们的这个画作，保存进相册作为手机屏保。截至到这个昨天的12:40呢，共是募集到了啊，这是104,757元善款，已经有300多万人参与了募捐。那据了解呢，善款呢也是将用于帮助患有自闭症、脑瘫等特殊人群去改善生活、融入社会。不知道您是否买了？我们这个消息呢，可能稍稍有些滞后，这是昨天中午的一个数据，应该是， 嗯， 对吧？ 嗯、 这个募集到的数字和这个人数啊，和这个款，这个善款应该不仅仅是这么些了。 嗯，大家可以再关注一下今天上午的。 对，昨天晚上已经是不是这个数字了？ 嗯，今天跟大家聊的话题，说一说在哪一个瞬间，你觉得回到学生世界真的很美好？ 特别美好，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YGTP986， 一起来听歌吧。 你飞到城市另一边，你飞了好远好远，飞过了灰色的一片山，飞过了白天黑夜。你飞到城市另一边，你飞了好远好远，飞过了蓝色的海岸线。 你飞到城市另一边，你飞了好远好远，飞过了灰色的地平线，飞过了白天黑夜。你飞到城市另一边，你飞了好远好远，飞过了蓝色的海岸线，飞过我们的昨天。你呀你，是自在如风的少年，飞在天地间，比梦还遥远。你呀你，飞过了流转的时间，归来的时候，是否还有青春的容颜？飞到城市另一边，你飞了好远好远，飞过了灰色的地平线，飞过了白天黑夜。你飞到城市另一边，你飞了好远好远，飞过了蓝色海岸线，飞过我们的昨天，飞过我们的昨天。你呀你， 这是来自好妹妹乐队的一首你飞到城市另一边，跟咱们今天话题其实尤其最后那几句爱独白，哎呦，读的什么来着，读的挺白的这个一段独白啊，然后呢就确实是符合我们今天这感觉、啊、 就感觉他们都在唱青春呐、啊。 哎对，有很多，对，这么一说其实好妹妹有一些这个歌曲唱的都是当年回忆的一些事儿， 对、啊、 对吧，有一首歌我记得特别清楚、 嗯、 MV 当中也是就是在学校的一人一身校服那种感觉特别好啊、 嗯、对， 来看看大家的说法吧啊，关于我们今天这个话题，哪个瞬间让你觉得学生时代真的很美好。开心果他说了啊，开心果说开心果他说不用工作的时候就觉得这还是学生时代好啊、 嗯、 啊， 其实学生时代真的现在想是人生中特别美好的一段时间。 对、 嗯、 对，刘仁庆也说了，说老师说了课间这个只有十分钟怎么能够睡得着呢，他不知道课间十分钟恰恰是我们睡得最香的时候。 嗯，我记得我最累的一次上地理课吧、 啊、 老师在黑板画图，他那个时候都要画什么经线纬线这 些的，对对，经纬线，嗯， 然后就他一画图我就赶快闭上眼睛当时其实胆子特别小， 对， 觉得上课不能睡觉，但是真的特别 有些时候是实在忍不住， 结果就是真的就是在他某一瞬间回头画图，我闭上眼睛，然后他回身过来我就真的没有睁开。 其实我倒觉得 睡过去了， 有些老师其实挺好，就有两种方案，一种是来谁困了站起来待会儿、 嗯、 就别坐着，就让人更困嘛，还有一种就是说哎，你要是特别困我让你睡个五分钟一会儿我叫你，就因为、 哦、真的吗， 真的，因为我觉得真的是应该这样，因为你想想如果今天本来状态就不好、 嗯、 我这节课昏昏沉沉的一分钟都没睡，但课也一分钟没听啊， 是 像这种状态你只能是知道哎，我跟老师这开始做这个侦查与反侦查的这个活动呢， 嗯， 他一回头我就得这个眯会儿，他一转过身来我就赶紧把眼睛睁开，那还不如让你踏实睡五分钟，我叫你起来吧，该听课了，你这样呢刚才讲的什么内容大概跟你说，这多踏实，全班同学老师我也睡五分钟。 真的，我记得当时那位地理老师他倒是没批评我、 嗯、 但是他看到了也没说我，当时我已经感觉是好老师了。 对对对对对对，来看看韩啊，韩他说了，说高一的时候啊我这个假装生气，哎，同桌就给我写了封道歉信，还有传的小纸条画的画，他们都给留下来了、 嗯、 你看这个里边各种画的画啊，还有各种那个小贴画啊，以及传的纸条，这个敬爱的谁谁谁同学名字我们就不念了啊、 嗯、 然后怎么错了啊，今天特地什么写请这个写书请罪啊，这什么这个希望你怎么宽大处理啊，最后写罪人谁谁谁，真好，这也是当年一回忆，现在都贴在小本上了啊， 嗯，挺有意思的。 嗯， 来看陈秋也是说到，说学生时代呀和喜欢的人作业本放在一起都会觉得特别开心。 哎，对， 这个有吗？ 有 哦， 这感觉你没上过学似的，必须得问我。 那不是我这种感觉没有啊。 就是说啊，你就有时候是这样。 嗯。 你比如交作业的时候，为什么挨着？其实不是说这个本挨着， 嗯， 是人挨着。就是你会哎，好，他去了哦，该我出马了，都别动啊，该我交作业了。就是你要站在他旁边， 嗯、 有时候要趁这个，你要是今天状态好，还得没话搭的话。 嗯， 你也做完了啊？你也交作业呀、啊？哎，得聊两句。 哦，那个时候就知道要这样搭讪。 不是，这本来就认识，不叫搭讪，就是你得跟他多说话呀。 嗯， 多说话留下好感啊。但是你、啊、当时你现在在所有能当时说那些话，其实挺傻的。 嗯， 写完了，你交作业呀、啊？不是看你就说废话吗？你本儿真好看啊啊！ 那我觉得这位朋友说的你也能解释。 你说， 这位叫该爱李炫迪说擦肩而过，没有表情， 嗯、 但都是装的。 这个 你给翻译一下， 翻译一下就是说，其实啊，这个心里边有一方都开了花了 啊、 嗯，但是呢，另一方有可能人没感觉，人家是真没表情。但这个你就是一般你看电视剧、电影啊这些桥段呢，都是那男生在旁边也就过去之后，就刚跟女儿擦肩而过， 嗯， 就这么擦碰了他一下，哎， 嗯、 男生过来，这心里边就开始表情就 啊，那我能明白了， 明白了吧？ 那女生就会擦肩而过之后，自己低头稍微的偷偷笑一下，然后再往前走。 这是两边都觉得哎内心有点这个碰撞了， 嗯， 没碰撞女孩这，对对哎。 没碰上女孩都没感觉，还切，连切都不会切吧？ 对，就连没看见， 嗯， 就没看见，所以这不就感觉不太一样？ 没感觉，干嘛呀你？ 啊， 衣服那么脏，别碰我。 啊、还有这个，这个这青丝他说了，说我记得这个这不算上学的时候了啊， 嗯， 这算这个毕了业之后啊，这个回到这个租住的房间，然后呢一个人做饭，一个人在这儿这个玩手机啊，觉得这感觉就特别像回到这个大就突然好想回到大学，这个一起四年的这种经历们，啊，经历的这些人们， 嗯，真的是现在工作之后再回想， 对。 就可能现在跟上学的朋友们说上学的时候很幸福，他们都不能接受，对吧？ 嗯， 不能理解。 对， 等到他们长大了再回头看，也许真的觉得上学的时候真的特别好。 冷毅哥哥也说了， 嗯， 下课一起去买辣条，上课偷偷在桌子里边吃，然后呢被老师抓到了，买一大堆都给同学吃，啊，这也是当时老师惯用的一种处罚的手段， 嗯， 对吧？啥、啊？上课吃东西？好，明天买一堆啊，买这个一人一份啊。 其实那样挺开心的。 对， 嗯， 对，然后就是 属于一种开心的惩罚方式， 挺尴尬的，确实挺尴尬的。因为我想起当时小学劳动课学那个沏饮料，不知道你们学没学过这一节课？ 没有。 沏饮料，然后老师就拿一大勺子 啊、嗯， 然后来品尝你们谁沏的饮料最好喝啊，特别有意思，我觉得。就大家也互相拿一勺尝，互相、 嗯、 现在想起其实有点不卫生，但那时候其实真没有这概念，就是尝。 哎，劳动课真不错。 对，劳动叫洗头、 啊， 洗头发，但真不洗，就让你跟家干洗，在这儿多好玩啊！系鞋带 那是挺好玩的， 对吧？系鞋带啊，学过不少。 我们当时缝沙包 啊，对，缝沙包， 嗯， 还有什么？就好多，其实学了好多就挺好玩的技能， 是 挺有意思的哈。 嗯， 每次回想起上学的时候，都觉得那么快乐。回想起当年的那个女生来，都觉得那么青涩。嗯，好吧，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全部结束了，感谢各位的收听，咱们明天同时间再见了，朋友们， 拜拜。 水一般的少年，风一般的歌，梦一般的遐想，从前的你和我，手一挥就再见，嘴一翘就笑，脚一动就踏。 北京时间九点整。